会在繁星戏剧村舞剧场清雅呈现，听见戏曲，听见经典，听见戏曲，听见经典。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您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继彤。要想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准能富。在江苏省茅山革命老区，广为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赵亚夫这个名字赢得了千百万农民的尊敬与爱戴。镇江市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镇江农科所原所长、党委书记赵亚夫，他的事迹已经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农民心中。60年如一日，始终把一个农字装在心头。赵亚夫扎根茅山老区，与老区农民一道艰苦探索，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经营基础地位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通过科技兴农、以农富农、建设农民共同富裕、农业生态高效、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小康之路，带领数十万老区农民实现了小康梦，成为江苏乃至全国农村地区建设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的一面旗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就给您讲讲赵亚夫的故事。他有一个承诺，付诸一生帮农民致富。他有一个称号，为农服务的110。他有一个原则，不收农民一分钱。他有一个愿景，乡土中国梦，薪火相传。发展农业，致富农民，是他一辈子的追求。让农业强起来，让农村美起来，让农民富起来的责任感，成为他勇往直前的动力。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给您讲讲现代农业的探路人，江苏改革开放40周年先进个人赵亚夫的故事。1941年，赵亚夫出生于常州。他儿时的梦想是做一名新闻工作者，但真正让赵亚夫确定志向并最终扎根农村的，是一次少年时期的经历。1958年，还在读书的赵亚夫有一次到医院里去看病，见到医院里到处躺满了得了浮肿病的农民。农民的疾苦深深地震撼了他，他含着眼泪走出了医院。从此，农民哀伤无助的眼神成为他一辈子的记忆，在他的心里暗暗许下誓言，要用自己的知识让农民们过上富裕的生活。毕业后的头20年，赵亚夫一直潜心研究稻麦高产，曾经创造过南方稻麦单产最高纪录，得到了国内顶尖专家的认可。1982年，赵亚夫作为镇江农科所的第一批研究生赴日本学习，组织上安排学习的是水稻种植技术，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草莓种植技术。他认为把这项技术带回祖国，一定能让农民们增加收入。 为了这个想法，他几乎像发狂一般，每天工作16个小时，把草莓大棚作为研究试验基地，学习种植先进技术。第二年回国的时候，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和13箱的农业书籍，大家都挑大拇指称赞他，科技报国的青年人。1984年，赵亚夫来到江苏省沟荣县白兔镇的一个村庄，推广草莓种植。这对种了一辈子水稻小麦的老百姓来说，好像就是天方夜谭。许多农民都担心，万一种砸了可怎么办，说啥也不愿意在自己家里田里做试验。直到赵亚夫承诺，如果有损失，按每亩粮食的价格一分不少的赔偿，这才有10户农民试种了0.9亩露天草莓。这些草莓收获后卖了600多元，超出了常规农作物收入的2倍，一下子让农民们看到了希望，草莓种植面积迅速扩大。到了1987年，白兔镇种植露天草莓达到了7000多亩，收入达到8000多万元。这时候农民们都笑了。不过草莓成熟周期又短又不耐储存，随着露天草莓种植面积的扩大，销售又成了大问题。这让赵亚夫意识到，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才能实现农民富。他立即着手推广草莓大棚种植，创造性的在国内首先采用了地膜覆盖、放风传粉、黄板灭虫等一系列新技术，一年3季出产草莓，防止草莓集中上市销售出现积压。之后的葡萄种植也是如此，从巨峰、美人指到夏黑，一个个品种被引进、消化、转化，一个个难题被攻克破解，老区农民的增收渠道越来越宽。不过赵亚夫并没有仅仅把目光停留在农业科技上，他还学起了农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提出了农产品理解式销售的方法与路子。每次在向农民传授科技的同时，还教销售、教管理、传递市场信息。在他的帮助下，农民们建立起了特产信息销售网站，在附近的镇江、南京等城市建立了农产品直销渠道。他甚至还亲自带着农民们四处去推销。2001年，赵亚夫已经是60岁高龄了。那一年五一假期，他带着有机大米走进镇江一个高档小区，现场煮饭煲粥进行推销，整整站了一个上午，始终微笑着向居民们讲解有机农业知识，回答他们的疑问。一位居民看到这样一位花甲老人在这里推销大米，有点疑惑。当得知这位老人就是赵亚夫之后，他激动了：“哎呦，你是领导啊，怎么也卖起大米来了？”赵亚夫就是这样，农民们需要什么，他就学什么、传什么、干什么。为了方便更好地帮助农民，他还自己印制了200多张名片，发放到农民们的手中。自己的手机里也存下了200多个农民种植户的电话号码，提供24小时的热线服务。村民们都说，不管有什么事儿，找到赵亚夫，他总是能够随叫随到。2003年8月，村民王巧弟想承包荒山种桃子，于是找到了赵亚夫来商量。赵亚夫顶着高温，冒着暑热的天气，在杂草丛中举着拐杖，深一脚浅一脚地查看着荒山的自然情况，汗水湿透了眼镜的镜片，他却一点都不在意，慢慢地讲解着桃树种植的办法。这一回王巧弟彻底心定了， 有了赵亚夫的帮助，种桃子肯定没问题了。第二年四月，王巧娣又发现种了一个多月的一片桃树苗没有发芽，他又焦急地拨打了赵亚夫的手机，告诉他这一情况。王巧娣怎么也没想到，第二天赵亚夫独自上山，扒出了树根底部的泥土，跪在地上仔细地观察诊断。王巧娣感动地一把把赵亚夫搀了起来，热泪盈眶，激动地说不出话来。30年来，赵亚夫不断地思考、实践、总结，把党的政策、老区的实际、农民的需求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抓住制约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农民致富的瓶颈问题、关键矛盾，进行大胆的探索，不断的突破，走出了一条适合老区发展的科技兴农、以农富农的共同富裕之路。他总是把三农问题时刻地挂在心头，那就是靠农业能不能实现小康，奔向现代化。2002年，赵亚夫从人大副主任的位置上退休，带着这样的思考，他来到了当时镇江茅山老区最穷的戴庄。他跑遍了戴庄10.4平方公里的土地，取样调查，并委托权威机构对土壤的有机质、化学成分以及灌溉水等进行了科学化验，以此为基础规划了生态科技示范园，推行综合型社区合作新模式。2003年起，戴庄培养了一批科技示范户。当兵退伍的彭玉和听了一次赵亚夫的课，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承包了几亩荒山，种上了有机桃树，年收入达到了6万元。乡亲们信了，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生态有机农业的效益。2006年，在赵亚夫的指导下，成立了江苏省第一个综合型社区农业合作社——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他亲自担任不拿一分钱的顾问，当时就吸引了全村90%的农户参加，实现了村民由一家一户零散性生产经营向规模集约化转变，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调，并通过民主程序，村党支部、村委会主要成员和村民代表组成了合作社理事会。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农村民主管理、生产经营都得到了加强。2010年，戴庄有机农业合作社被国家农业部颁布为全国农民合作示范社。有机农业是生态农业的最高形式，种植的标准都非常高，基本杜绝使用农药和化肥，同时推广立体农业，在桃林套种牧草，林间散养鸡鹅羊，在有机水稻收获前混播红花草和黑麦草种子，收获后放牧食草畜禽，既让农民们获取了多元的收益，又解决了土壤肥力的问题，这使得戴庄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示范核心区的4000亩土地，农田生态系统显著修复，稻田蜘蛛等有益生物数量超过了常见害虫，村庄上空常能见到老鹰在盘旋，全村化肥农药的用量比过去下降了80%，大幅度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2010年，戴庄村有机农业示范园被国家环保部评为了国家有机食品基地。与生态同步改善的是农民的收入、村集体的富裕、民风的改善和农村基层组织的加强。2010年，全村农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了16600元，是10年前的5倍以上。富裕起来的农民盖起了小楼，买上了小轿车，种植大户彭玉和年收入达到了30多万，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都回来了。他说，没有想到 当农民也能这么爽啊。最让赵亚夫欣慰的是，村里的20多个贫困户都在合作社的帮助下过上了小康生活。低保户张乃成妻子和儿子的身体都不好，无力种田，合作社吸收他为社员，帮他垫付生产成本。几年下来，张乃成不仅还清了欠款，还盖起了新房。如今的戴庄，原来外出打工的农民都回流了，养老、医疗、大病保险实现了全覆盖，农家书屋、村广播站、体育锻炼设施也是一应俱全。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年来赵亚夫身患腰椎间盘突出的老毛病，一到了阴天下雨就疼得厉害。有段时间他在医院针灸，经常是早晨8点多钟到医院，这针一拔他就赶紧往乡下赶。给他看病的医生劝他不要这么拼命，可他却总是说，哎，农民的事儿比天大，误不得呀。2010年，赵亚夫的老毛病发作，可他放不下江苏元川的农业示范园的事，到了成都疼得下不了飞机。在四川的10来天，他都是坐着轮椅来给农民们讲课，也是坐着轮椅到田间看苗，坐着轮椅在地头指导剪枝。很多农民看到了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3年元川，年近七旬的赵亚夫先后18次飞往绵竹，亲自规划选址，亲自优选品种，亲自指导服务，培训农民200多人，增加效益3亿，成为了东部支援西部的成功案例。直到现在，每年都有绵竹老乡自发地来看望他，请教他。赵亚夫就像是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时时刻刻为农民们奔忙着。他每年有200天以上泡在田里，其余的100多天也是在为农民的事情奔劳。他对待田间的果树、庄稼、蔬菜，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呵护。天不下雨的时候，他怕农作物旱着；雨下得多了，他又怕农作物涝了；温度低了，他怕农作物冻了。他帮助发展起来的100万元户到底有多少，已经难以统计。2011年，赵亚夫又制定了2011至2015年戴庄有机农业发展规划，提出进一步发展生态农业，丰富生物多样性，修复农业生态系统，同步实现农业高效、粮食安全、农民大幅度增收，使得戴庄村成为一个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范例。现在戴庄的经验被推广到了丹阳市的杏虎村、丹徒区的五塘村等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证明了戴庄经验具有很高的普遍适用性。江苏省委研究室在调研中认为，戴庄经验坚持以统则统、以分则分，组织农民抱团发展，发挥了统和分两个方面的优势，构建了发展现代农业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微观基础。赵亚夫现在的探索早已超出了做赚钱农产品的阶段，他创造的是一种让农民永远过上幸福生活的发展方式。赵亚夫帮助上100万农民脱贫致富，却从没收过农民的一分钱，而他推广项目还经常是自掏腰包。有人说赵亚夫是农业财富的创造者，凭着他的技术、项目和管理入股，可以轻松地赚到大钱。但是直到现在，他没有接受过一家企业的聘用。有一次，在某合资企业当秘书的小儿子找到了赵亚夫，谈起有一个外商要投资搞农庄， 小儿子想与这个外商合作，并且想把赵亚夫也拉进来，他一听就拒绝了。赵亚夫不仅坚持不收指导费用，不搞科技入股，不当技术顾问的三不原则，而且每年自己还要拿出不少的钱给农民们送礼。十多年来，他坚持每年大年初一到农村去给农民拜年。戴庄村民杜忠志说，赵主任啊，这十年中就吃了我一个桃，还是做检测用的。而赵亚夫每年初一都来给他拜年。赵亚夫说，你可是戴庄第一个严格按照我要求种植有机桃的人，你成功了，其他的农户受到了你的影响，戴庄的桃园才从你的三亩地发展到了现在的2000多亩，你呀是有功劳的呀。2008年1月，江苏省委省政府授予赵亚夫为江苏省科技兴农模范荣誉称号，并颁发给他30万元奖金。赵亚夫却把大部分奖金以购买合作社有机大米等方式分发给了为戴庄有机生态园建设做出贡献的人。赵亚夫对于名利十分淡薄，对待植物升迁问题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要离农民近一点。1993年，赵亚夫被选为镇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提出了不注会的要求，就是因为他要经常到农村去指导农民。1999年，组织上推荐赵亚夫任江苏省农科院院长，但赵亚夫推辞了，因为他舍不得离开农民，离开农村。2001年，当他从市人大副主任岗位上退下来时，市委书记找他谈话，他提的唯一要求就是到茅山老区去搞2个率先的试点。从事农业的50多年间，赵亚夫把论文和成果写在了大地上，先后完成了稻麦栽培新技术、草莓两种引进及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等15项科研项目，出版了《草莓品种及栽培技术》《无花果栽培新技术》等技术含量高、农民看得懂、听得明、学得会的科普手册，达到了100多万字。每逢遇到刮风下雨，别人都是尽量往家里跑，而赵亚夫却恰恰相反，越是恶劣天气，他就会越往农村跑。而这时最担心赵亚夫的就是他的妻子黄宝华，因为他知道下雨天乡下的地不光泥泞，也会更滑，而这时赵亚夫的腰腿疼病会更加严重。每次黄宝华都劝他不要去，但赵亚夫总是坚持要去。他一走，黄宝华心里就一直不踏实，做什么事都会分心，就怕赵亚夫万一有个闪失，毕竟70多岁的人了。一直到赵亚夫拖着疲惫的身子安全地回来了，黄宝华的一颗心才算是落了地。有几次看到赵亚夫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躺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黄宝华就知道赵亚夫今天摔跟头了，就心疼得不得了，一边给赵亚夫按摩，一边轻轻地责怪，一边默默流泪。最近赵亚夫动情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是党培养出来的，绝不能辜负党对我的期望。50多年来，江苏丘陵山区的风霜染白了我的双鬓，但不变的是我为民服务的心。上世纪60年代的一位劳模说过，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我再添一句，就是为农民服务到老。如今77岁的赵亚夫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奔走在三农一线。就在今年8月，赵亚夫还应邀前往沿河县做扶贫调研。这些年来，赵亚夫要么奔赴各地为农民增收出点子，提供技术帮助，要么就是在沟荣市天王镇戴庄村蹲点。